想带你逃去看一场演唱会，想你难过时在我怀中流泪，想和你背包走遍天南地北，想你跟我尝尽人生的滋味，想下雨时小三中有你依偎，想把酒言欢时也有你作陪，想我们做的风筝它也会飞，有你在身边就很美。掉下来，忙忙乱乱，头脑空白，磕磕绊绊，总受伤害。这一次我要够勇敢，和过去说拜拜。总是患得患失，失无所失，怕那些影子。我要想我所想，做我想做，向你发动攻势。带你逃去看一场演唱会，当你难过时在我怀中流泪，要和你背包走遍天南地北，要你跟我尝尽人生的滋味，要下雨时小伞中有你依偎，要把酒言欢时也有你作陪，要我们做的风筝它也会飞，有你在身边就很美。 听说唱 rap 超屌的，好吧，所以 近为什么发呆，为什么注意身材，出门前整理头发似乎已成习惯，你发了简讯我就一刻停不下来，开始去学习到底如何穿衣打扮，先收好电脑键盘，再扔掉游戏光盘，然后把吉他从柜子里面拿起来，虽然好久没弹，我已经变成小白，相信我能买东回来，总是患得患失，失无所失，怕那些影子，我要想我所想，做我想做，向你发动攻势。要带你逃去看一场演唱会，想你难过时在我怀中流泪，要和你背包走遍天南地北，要你跟我尝尽人生的滋味，要下雨时小伞中有你依偎，要把酒言欢时也有你作陪，要我们做的风筝它也会飞，有你在身边就很美。只是那个你如今还没出现，我还是回到自己的生活圈，也想着我那不确定的未来，可能你一直存在。